I be around the block with the boombox, running to the top. Run the block with the boombox, running to the top. Run the block with the boombox, running to the top. Run the block, block, block. I be around the block with the boombox, running to the top like a boss. Everybody stop when my crew walk, and my girls start to go off like a robot and drop. I make your speakers sing. Get it, let me see you get it, oh. You can't turn up without me, out me. Cause I'm the life of the party, party. Said you can't turn up without me, out me. Cause I'm the life of the party, party, yeahI don't think so. You can't turn up without me, out me. Cause I'm the life of the party, party. I make your speakers bang. I be around the block with the boombox, running to the top. Run the block with the boombox, running to the top. Run the block with the boombox, running to the top. Run the block, block, block. I be around the block with the boombox, running to the top like a boss. Everybody stop when my crew walk, and my girls start to go off like a robot and drop. I make your speakers. Get it, let me see you get it, oh. Get it, let me see you get it, oh. 今天的第二首歌是由一位匿名同学点给美珠谢卓的小幸运。他想说，虽然这首歌不是很合时宜，但就是很喜欢你。 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首歌是由梁婷婷点给李兰怡的 Way Back Into Love。 她想说我爱你，兰迪酱。给余胜峰的 All We Know， 他想对你说 All We Know is loving each other。 7000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洋洋洒洒七本书，一个世界，十几年的酿造，无数人的童年与青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这里是综艺组，我是今天的主播杜珂。 大家好，我是主播贝壳。 相信今天的配乐一出来，肯定引发了许多小伙伴们无限的回忆。 没错，今年距《哈利波特与魔法师》小说发行正好是20年，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是啊， 可以说《哈利波特》无疑是陪伴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经典，它承载着我们无数美好的童年回忆。 没错，哎，我本人呢就是一个超级大哈迷，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我都已经重温过不知道多少遍了。哎，贝壳，话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哈利波特》是在什么时候吗？ 当然记得了，那时候呢我还在读小学，和几个朋友一起手拉手进电影院。我们几个尚未完全发育的小姑娘啊，捧着大包的话梅薯片坐在前排的位置，肆无忌惮地说着学校里的那些事儿。 哇，那你们真的很好哎，还有机会能够在大荧幕上欣赏到哈利波特的故事。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在家里面自己看的。 哎呀，其实那时的电影院还是很差的环境，上一场结束后的垃圾还都在脚下踩着呢。可即使是这样，我们依然是很开心的看着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内容。比方说呢，看到他们去禁林的时候依然手拉着手，我们的心就会砰砰的跳得很厉害。然后呢，看到伏地魔消失， 依然会很高兴地欢呼万岁。散场的时候啊，橘黄色的灯光照在对方的眼睛里，不灵不灵亮闪闪的，脸上呢还会有浅浅的泪痕呢。 哇，真的是很可爱了。我第一次接触到哈利波特的时候，看的是魔法石的电影版，那个时候啊，自己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小男孩的奇妙经历居然会在我的心中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后来因为自己太喜欢了，所以呢就央求着妈妈去给我买来了小说的版本，一口气全部给读完了。说来也有件特别好笑的事情，不知道贝壳你有没有跟我有相同的经历。其实啊，我一直到现在到今天都相信我也收到过霍格沃兹入学通知书，只不过是给我送信的那只猫头鹰迷路了，没能找到我们家。 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哎。 想来啊，这应该是每个哈迷都会有过的小期待了。 没错，我们这一代人和哈利波特几乎一样大，也是和哈利波特一起长大的。 嗯， 光是这两点就足以让它成为我们心中无可撼动的经典了。 前两天刷知乎的时候，看到有这么个好玩的问题，说的是你觉得哈利波特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有很多网友的回答呢，都令人忍俊不禁。比方说网友夏川南说，哈利波特看多了，跟别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忍不住想他应该要被分到哪个学院。自己找对象的理想型呢，居然也变成了罗恩。哎，我真的和这位网友呢有着一模一样的择偶观，因为在哈利波特所有的角色里，我也是最喜欢罗恩了。 但是大多数人好像都更喜欢哈利一点哎。 没错，虽然可能在很多人眼里罗恩这个人呢就是有点傻傻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仔细去阅读一下原著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罗恩啊是一个很有幽默感，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大智若愚的感觉吧。 网友顾小蛙的回答倒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他是这样说的，当我对现实生活厌倦的时候，只要想到我看不见的地方有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有我很喜欢的人在努力生活着，我就愿意忍受一切。哈利波特对我就是这样重要。 他说的实在是太对了，尽管现在的我还是不太能相信所谓的爱能够战胜一切的理论，可是哈利波特自然而然的就让我对这个世界，对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心怀善意。七本书，八部电影，十几年的旅程，在另一个如此真实的世界里，有过黑暗笼罩的时期，有牺牲，有流血，但是正义是最终胜出的一方。 是的，哈利的故事以平静温暖作为结局，也让我愿意相信，其实啊，我们所处的现实中，一切也总会变好的。 尽管《哈利波特》最开始只是一部写给小朋友的童话故事，但它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在我眼里，它的伟大在于，在我所有读过的数不清的小说里，它是最有生命力的，是那种无论过了多少年，你都愿意相信霍格沃兹真的存在，魔法世界也是真实存在，它在你的心里就像空气，像阳光一样自然。哈利、赫敏、罗恩，这些名字我们偶然谈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他们从未离开。小天狼星、多比、斯内普，他们离开时我们的心里就像是被挖空了一般，我们的世界就像是有那么几盏灯被熄灭了，而后我们渐渐明白他们的品格早已深深地在我们的身上打下了烙印，从此我们的不羁、热情、隐忍、对自由的渴望都有了他们的影子。 简直不能更同意你的话了。除此之外，我觉得哈利波特的故事之所以伟大，还在于它的普世性。 这个普世性你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从被魔法吸引的小学生到讨论家养精灵身上，我们甚至能够看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等。 哇，这么高端哎。 其实如果你愿意，你能从里面发掘无限的内容，因为啊，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了，只要你读进去便会有自己的理解，它就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世界。 没错，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感谢哈利波特，感谢 J.K. Rowling， 谢谢他让我们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哈利波特、斯内普、邓布利多、麦格教授、罗恩、赫敏，他们全部都存在，他们不光是我们心里想象出来的，或许在英国的某个角落真的有这样一群巫师，他们也在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些麻瓜们在这里讨论，他们兴致来了或许还会加入讨论，没准儿在知乎的那个问题下面就有哪一条是自己的回答呢。 哈利的故事带给我们最多的感动，也让我们明白最初始的爱。他们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也有他们高尚的地方。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有最奇妙的想象和最精彩的描写，同时啊，这也是一部爱的预言。它用独特的方式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美好的世界， 它让我相信正义的确是能够打败邪恶的，勇敢和忠诚不是愚蠢，的确是值得赞美的。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付出生命，为了更多的人的利益而献身，是值得的。 哈利波特的故事还教会了我们，人有权摒弃不正义、贪婪和欺骗，并且有责任促成正义、真理、怜悯和同情的实现。 每每想起哈利和他的小伙伴们，我们便不再害怕提高自己的声音，去赞成诚实、真理和同情，去反对不正确、谎言和贪婪。节目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邓布利多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然是发生在你脑子里的，哈利。可为什么这就不是真实的呢？或许这才是哈利波特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吧。 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德奥广播台，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火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爱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北外广播台特别节目新年大点歌，我是主播董佳琪。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可可点给张张的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他想对张张说，因为爱你也许是我来这个世界留下的最美痕迹。 If I can,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need to follow their plan. How long will I be with you? As long as the sea is bound to wash upon the sand. 这一首歌是王珂点给刘玉彤的《月半弯》，他想对他说，让我细赏你。 一张笑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 世不了，难以心安于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又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让我靠着你的臂膀， 今天的第三首歌是来自一个小迷妹点给刘晨的《你最珍贵》，她想对刘晨说，我曾踏月而来，只因你在山中。 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踏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 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吗？ 你别拿一丝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 最后一首歌是国贸刘同学点给郑成东的《夏天的风》，他想对他说，怀念我们还在一起的暑假，我们在一起的高中，现在异地，我知道你听不到，但也算是能和你一起跨年的方式吧，明年见。 七月的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寻找青春最美画面， 聆听校园最强声音，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欢迎锁定北京电台982， 无限活力尽在青春联盟， 欢迎收听。 在人大，我最喜欢的地方肯定是品源六楼的楼下。至于原因嘛，我觉得每一个拥有女朋友的男生都会懂，因为从和她在一起之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我和她每一天故事的开始。每一天的早上我都会给她一个拥抱和一个吻开始这一天，然后呢会牵着她的手去吃饭，或者去上课，或者去自习，或者去玩耍，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而到了晚上呢，我同样会牵着她的手送她回去。你都不知道在品源六楼那个路灯下面它有多么的美，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抱着他，跟他一起回忆着一天都发生了什么。他开心呢，我就陪着他大笑，他难过呢，我就给他肩膀，到了最后还是会以一个吻作为这一天故事的结尾。所以品源六楼楼下虽然平常，但是日积月累形成习惯的才是弥足珍贵的。希望呢这个地点可以继续见证我和他在人大的每一天。 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是品一到品六之间靠近品一路口灯下的那块青石板了，那是在我们在一起之前我最迷茫的那段日子里。记得那天晚上我看上去还挺正常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一直在鼓励我，一本正经地给我讲笑话讲故事。我们在一起之后，每晚他送我回寝室，路过那里我都会停下来回想那天晚上我们说过的话，笑得特别傻的样子。他打球脚伤的时候，那里又成为我们分别等待我最不愿意放开他手的地方。我想或许那盏灯下那块青石板就是我蓦然回首总会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的地方吧。 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是国学馆的楼顶吧。 多温暖，灯火在阳山，你也甘愿。流星划过的夜晚，光芒是我的诺言，我学会勇敢。流星飞，带我飞，我愿意划过去的。 与其说是有故事，还不如说就一直想还原的一种感觉吧。去年夏天的时候和好朋友去贵州支教，然后我们晚上从山路上一起下来，就看到满头的星星，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唱起了一首特别非主流的歌，叫做《星空物语》。然后回来之后的有一天，也因为一个特殊的时机，我们又从国学馆旁边那条小路上跑上了天台，就坐在那里聊天，聊最近发生的事情，聊自己喜欢的人或者说讨厌的人，然后不知不觉又唱起了这首歌。虽然在贵州的时候是夏天，现在是冬天，但是一唱起这首歌还是泪流满面。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这个呀是发生在上一个学期的事情。我似乎越来越变得自由了，可是呢我却很难过。 爸妈依然像以前一样爱我，可是他们已经失去了什么，或者说正在失去什么。他们好像逐渐在失去以前那一个乖顺懂事的可爱的小孩。爸爸在和我散步的时候总是爱说，当年啊，捏着你小小的手就有一种想要保护你的冲动，现在不一样了，慢慢的你有了自己的力量和担当了。每次听到这儿啊，其实我都骄傲又难受。我也希望呀，我也希望我一直是爸爸妈妈牵着走的那个小宝贝，可是我不能，我得长大。现在的我每次拿出泛着历史颜色的旧照片来看，看那个小小的白白胖胖的我，还有年轻的充满青春活力的爸妈，看着看着，笑着笑着，我就会流下眼泪来。我想起我离开家的时候，看到我人人都说年轻的老爸，他头上渐渐出现的白发，还总是会奇怪，我照片里的老妈笑起来怎么眼睛好像总是没有笑容呢？为什么眼睛就不会笑呢？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啊，是皱纹堆在眼角。妈妈的笑，妈妈眼角的笑，已经被时间遮了起来，我已经看不见了。可我自己还没有成长得多么优秀，他们在慢慢变老，可是我根本无能为力，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埋怨这些年来多少夜担心着痛， 人类的终极关怀，法则天下的情怀，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召唤我们跑步向前。这些东西啊，太远太大了。今天啊，我听不见风声，也听不见号角，我只听见我的妈妈告诉我要好好吃饭。所以妈妈，我今天早上去食堂吃了一笼包子和一笼饺子，我还喝了一杯豆浆。你看，我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在今天，我更愿意跟我的妈妈说一声爱你，不是一声爱你。妈妈，今天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好棒，同学生日快乐。我竟然这么说好尴尬啊，坐在这儿像告白啊。我就不告诉你我是谁，本公主的生日你要是听不出来，你这生日也不用过啊。随便说点什么吧，来法大呢，大概第一个认识的男生应该就是你了吧。啊，应该是这样啊。回想当年你的样子，现在应该是帅了不少。怎么说呢，谢谢周浩放同学军训的时候真的帮我做了好多活儿，一起当联络员的时候呢也帮我做了好多活儿。谢谢周浩放同学第一学期帮我做了很多活儿，也谢谢周浩放同学在即将结束的大一的第二学期帮我做了很多活儿，跑腿买吃的送东西，兼任各种心灵鸡汤背锅侠、灵魂画手、人生导师。在我心中，周浩放同学呢一直是一个任劳任怨的文艺小青年。 豪放同学，之前听你说你没有很难忘的惊喜，就觉得有点可怜呀，所以就想送你一个惊喜。作为搭档呢，你时而靠谱，时而不是很靠谱。靠谱的时候甚至可以帮忙叫我起床，不靠谱起来也是马上就要录节目了，稿子也还没有写完呀。不过看在你还小的份上，就原谅你好啦。19岁了，希望你越来越成熟， 成长成一个靠谱的好青年。 其实我没有想好要说什么，但是不知不觉看着我们的豪放宝宝已经长大了，虽然让自己说这句话感觉自己变得好老，但是看到你逐渐成熟，逐渐有了担当，逐渐能够撑起整个校园组，就感觉特别的欣慰。豪放同学，生日快乐。